各位观众，嗱，佢而家我位处呢个地方咧，就是、青山公路嘅扫管笏。点解会带大家嚟翻呢度咧？成日经过呢条青山公路咧，都知道咧呢度面目全非啦。以前呢度全部都系摆货柜啲货柜场嚟噶嘛。点解我要翻嚟呢度讲咧？即系其实呢度咧系讲翻我以前嘅惨痛经历嘅。话说我嗰阵时咧仲做紧电影咧，因为嗰晚要杀科啊，要赶一套戏咧，就要入嚟啲货柜场嗰度拍嘅。咁嗰晚由于太急咧，我哋系早嗰啲场务咧嚟呢个地方，准备啲打晒啲灯啊，啲够光，啲人先拍到嘢噶嘛。咁咧我就成世人都未试过嘅。去到每一笪地方，我哋装香咧，周围同啲仁兄讲好咗咧，我哋先开始拍。因为我哋快过啲场务手足咧，我哋就冇香喺身。咁啊嚟到咧就嗱嗱声咧，就我记得我擒上啲货柜度摆灯。咁啊上到啲货柜度咧，我擒咗上去几个货柜之后咧，死啦！我冇得再上。咁咧就坚持咗喺个货柜，你知货柜咪几个窿俾你扣住嘅，揸唔实咧就喺飞个货柜跌落嚟。咁啊跌咗落嚟咧，我到今日咧都好想多谢嗰位龙虎武师嗰个武术指导，但我唔知佢系边个。咁多年嚟我都想揾佢。咁我跌咗落嚟咧，断咗对脚。咁啊，叫咗十字车咧，就车咗我去屯门医院啦。咁佢哋唔会因为你一个灯光手足受伤咧，嗰套戏就停拍噶嘛。咁好啦，佢哋翻到嚟咧就继续拍。咁啊，拍第一个 shot 啦 ，roll 机咁啊拍啦。拍完，跟住奇怪咧就系、是。大家都知道个摄影机上面咪有个装片嘅 magazine 嘅一嚿咁嘅嘢，圆形咁嘅嘢，两个圆形咁嘅嘢，个机系 roll 紧机，但系个 magazine 完全冇行到，冇行到咪即系拍唔到咯。咁佢哋再嚟个，再拍第二个 shot 都系冇反应。咁个导演知道有问题，就嗱嗱声咧出翻去个当时个货柜场门口咧，就有好大个啲土地公，即系福德神喺度嘅。咁你就嗱嗱声装完香咧。嗰、那個鏡頭先拍得嘅，但系咧，我記得當日咧，其實我應該係我見到我琴跪嗰陣時咧，係有個影喺我身邊跳咗上，我係冇懷疑。嗰晚咧真係行衰運，嗰日真係行衰運。如果我咧，我係被我好似咧，好似有人迷咗咁嘅，因為正常咧，你琴到上咁多個貨櫃度咧，都拎唔到啲燈上嘅。我都唔明白我嗰晚做咩會無端端行咗上去上高擺燈。到后尾咧，我出咗事之后咧，我哋嗰个镜头应该系要拍飞车嘅。后尾咧，摆唔到眼灯嘅上高咧，焗住喺地下咧，放眼大灯啊，低炒上去咧，就嗰个镜头要拍啲车咁样飞过嚟。如果我嗰晚咧系有留意周身嘅事物，即系有啲，即系我一路擒嘅时咧，其实我隔篱嗰啲货柜好多个货柜就冧埋噶嘛。系我记得系有个影咧喺度跳咗几下上去。当时系得我哋两个人嘅啫，一个上咗去，但系好奇怪咧，就系我喺度嗌晒救命咧，我系第二个擒上去噶，我嗰个手足上去嗰个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直接我跳咗落嚟，佢跌咗落嚟，佢都唔知嘅，系冇可能发生嘅事嚟嘅，唔知点解会听唔到我嗌救命话揸唔实，如果佢当时捉住我嘅手咧，扯咗我上去咧，我就唔会跌落嚟断咗对脚。不过呢度咧，呢个货柜场咧，我听嗰啲。即係當時好多貨櫃車司機話嚟咧，呢度都好多靈異事件發生。我又唔知喂，如果你哋咧，即係有啲以前掃管笏喺度村好多人住噶嘛，都你哋有啲咩靈異事件，你不妨話俾我聽啦。其實呢度都廿幾年前啦，嗰啲慘痛事件，我唔係好想翻嚟呢度講。不過咧冇辦法，你做節目就係咁噶啦，係嘛？大家有个朋友住喺呢度啊，又经过嘅时候有冇见到啲古怪嘢？你又不妨话俾我听。 Hello， 大家好，又到第二节啦。大家有啲乜嘢故事或者有啲咩灵异经历咧？欢迎大家现场即刻喺节目进行时段打呢一个先人热线，请讲。 6586 8125-6586 1001条线咋，快啲打入嚟同我哋倾下偈，分享下你嘅经历啦。哇，头先嗰度咩空撩撩嘅， 唔系啊，我 以前好多啲货柜 系啊，以前 卡喺度噶嘛， 嗰、那个数管翻系好多啲货柜场噶，系啊，我记得我去拍嘢嗰个货，我系入去嗰阵时候我又望一望嘅，佢系好大座福德神喺度啊。 好少有咁大座地主啊！佢嗰个货柜场里边好大座地主啊！ 哇，香港鼎盛嗰啲嚟 嘅，唔系系嗰个场里边，但系整到好大噶。你通常啲地主唔系咁以整个位俾佢啫， 系啊，一格仔咁啫嘛。 好大佢嗰、那个系啊， 夸张。 但系我嗰次真系俾鬼迷喎，顶你真系喂，我就根本唔会擒上嗰个柜。你唔系净系擒上去之后，你就要拖啲线，嗰啲线咁粗啊！ 钢缆嗰啲 好粗啊！啲线又要攞个火牛啊，又搭线上，啲线又唔知道有冇咁长、啊。今日都唔知搭唔搭到灯嗰度，但系嗰个人话：，哎，我上去啦！嗰个个 bling bling 咪擒咗上去咯。 做咩事？ 系啊，真系整定整定整亲嘅、 哎，真系冇办法啦，都系嗰句，真系时运低啊、 嗯， 真系行到打倒褪。 系、啊，哇！本来唔系咁样整伤咗咧，我哋可以唔使做影后啊嘛，做影前咁样可能哈哈。有个导演话不如下次喂拍咩预埋你啊？我话得唔得啊？我话一试下咁啊，顶真系得啦。咁啊入咗去屯门村， 即系完全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系真系一失足啊！嗰次唔方便。阿坡，你话点解唔去人济？如果车头，如果喺扫管忽向车头向屯门，一定信屯门医院噶。 嗯， 因为个车头如果向屯门方向咧，佢又先系屯门快过人济啊嘛。 嗯， 系啊， 呢、這个地理嘅嘢，我系 地理，佢嗰啲佢系咁样分嘅。 出名嘅路痴啊，同我讲边忽打边忽，冇用。 诶、啊，佢会车你去， 我跟住你尾就得噶啦，冇埋咗我。 咁啊，会车，哇，去屯门医院就好鬼多啲， 经典啊， 系啊， 嗰条屯门公路不得了啦。 诶、哎， 我可以分享一个啊， 你， 嗯， 点啊？ 嗱，嗰次咧，其实系都系近呢两三年嘅事嚟嘅。 嗯， 咁嗰时啱啱朋友啦，咁佢其实系先生咧系外国人嚟嘅。 系， 咁佢哋就决定咗就翻嚟香港摆酒啦。咁、我哋就嗰次咧就即系揾咗我做姊妹嗰啲，咁大家要即系成班，咁佢侧边有其他姊妹啲我唔识噶嘛，咁大家即系顺便搞一个party 咁样样就烧嘢食啦。 嗯， 咁地点喺边度唔讲啦，都唔系好记得噶，都话我一个出咗名嘅路痴嚟，所以而家问我都唔记得。咁到出嚟嘅时候，因为咧你知啦，新界啲地方过咗12点钟你要搭亡命 van 仔咁样翻旺角转车，咁我住九龙噶嘛都。 嗯， 咁啊，好神，好得意咯！咁啊，一路搭车嘅时候，咁我自己咧系有少少容易晕车浪嗰啲嚟嘅，一浪就，所以上车通常都系好想瞓觉嗰啲，因为你瞓着咗咧就唔会点晕噶啦嘛。咁啊，上车嘅时候咧，大概行到一半，嗰阵时好神奇、哦，咁啊，中间路段喺屯门公路，咁啊。我唔记得咗系边一个位置上车啦。总之佢系行到大概我谂差唔多一半嘅时候啦。 你搭 van 仔 系啦 ，van 仔唔系行青山公路 ，van 仔唔行到屯门公路嘅，唔行得屯门公路。 啊，系 sorry， 咁如果系咁， 顶车唔行得屯门公路。 我都话我老痴嚟噶啦，乜嘢路打咩路我都唔知道，唉，俾人卖咗都唔知掟。 系 咁中间得更正啦，即系青山公路。咁行到一半嗰阵时咧。有个男仔上车，个男仔大概年龄同我差唔多，都系廿零岁出头嗰啲啦，即系廿几岁啦咁样。咁我嗰时佢停嘅时候，因为个司机大佬手车都几邋遢咁，佢一刹就唰咁样，咁我就会醒一醒啦。嗰时其实已经中紧眼瞓，我朋友坐隔篱，咁我下意识咁我会望一望边个上车噶嘛。后边跟咗个女人咯。 即系嗰个男人后面有个女人， 我唔知道后面有人噶。佢一转弯行咗入去后面嗰啲位置，我就见到一个女人上车咯。 即系跟住佢未上车嘅。 哇！我嗰刻我系即刻醒咯，个人。 嗯、 我讲嘅系中紧眼瞓噶嘛。 嗯、 我成个人即刻醒啦，跟住我个样系嗰阵时都你始终你夜晚啲三更半夜，佢仲要系好典型嗰啲女鬼扮相咧，又系着白色裙。又是黑色头发啦，典型啦咧，你呢啲咧，就是呢一个造型啦。咁当然个样子就唔系咁嘅，因为当时我一见到佢上车，你话喂、哦、会唔会系人？你睇错，半夜三更着到咁，冇可能咯。因为我同我朋友讲，我朋友话会唔会有机会系真系有啲长头发，即系有啲女仔着白色裙啊咁样。因为你知而家好兴啲咩文艺啲艺文青嗰啲好中意着嗰啲噶嘛，肯定唔系咯。知唔知点解会咁啊？ 我梗系吓到，我即刻拧转头望住我朋友，我朋友知，因为我嗰个朋友识咗好多年，佢知道我系嗰啲又系嗰啲敏感体质嗰啲嚟嘅。佢见到我样块面，佢话即系已经我块面开始白白地噶啦。佢、 嗯、 已经即系感觉到知发生咩事。 嗯， 咁说时迟那时快，佢又佢系啲低龄人士嚟噶，超低龄嘅，佢系嗰啲。嗯，基本上是 connect 不到的，他是头痛咯，突然间。 嗯。 我是为什么我会拧转头呢，我是因为那一刻已经惊了。他那阵寒气呢，咁我坐出边，我朋友坐入边噶嘛，咁我揸住咗个扶手啦。我嗰阵时仲未唔系架架小巴都会有嗰啲安全带噶嘛， 嗯、 我揸住咗前面扶手啦。我嗰啲鸡皮咧， 佢系经过你身边， 顺住起噶，跟住下边嗰啲系落翻嚟咯。 佢顺住你， 系啊， 唔系佢直情跟住， 佢系跟住行入去噶。 嗯， 嗰、那个女人咧，咁佢会喺我侧边咁样行过噶嘛、嗯，因为我坐出边嘛，双人位，我啲鸡皮咧系咁样起咯。然后咧，佢、嗯、系一去到呢啲位，因为佢行得好慢。 嗯， 咁佢一行到我呢个位，我呢度前面已经唔冻噶啦嘛。你系见到啲鸡皮系落翻去咯，跟住呢啲鸡皮系咁样上，然之后上到去后边背脊，我后边背脊系凉到好似孭住咗个雪柜咁咯，上次咁咯。 嗯。 咁啊，好惊啦！咁但系又敌唔过心入边嗰个好奇嗰个心啦。 嗯。 咁我系令过佢，咁啊谂住眼尾系睄一睄啦。 嗯。 佢企喺最后嗰、那个叫做咩啊？逃生门啊，后边咪有个逃生门嘅。 嗯。 佢企咗喺嗰度咯。 嗯。 咁我嗰下我眼尾已经睄到佢嗰条裙噶啦嘛。你成架车都满嘅、哦， 嗯， 点解佢会企嗰度咧？ 嗯， 如果佢真系人嘅，个司机讲咗落车啦，啱啱先？ 嗯， 唔 make sense 噶嘛？ 嗯， 咁你嗰下你见到架车已经驶咗出去啦，嗰阵时已经系开始由慢转快咁样驶出去掟紧，即系准备掟弯嗰啲。 冇位个唔系冇位个司机都唔俾你上车。 咪话咯，早嘅俾人讲落车啦。 系咯，嗯， 司机又冇理佢、哦， 嗯， 佢一直企咗喺嗰度啦，咁我系敌唔过好奇心嘅，我同你讲、嗯，我系会拧转嘅。 嗯， 突然间心入边有个即系寒一寒，有种寒意，唔知点解，我即刻拧翻个头过去就扮同我 friend 倾偈啦。 嗯， 咁我 friend 见到我咩？我系突然间同佢喂，我哋不如几时约睇边套戏啊？咁样。 嗯， 咁我 friend 突然间系我 friend 系窒一窒嘅，点解突然间跳通呢条友唔系吓我好眼瞓嘅咩？头先我中间眼瞓嘅。 嗯， 咁佢。见到我样子已经唔系好妥，佢就啊好啊，我哋睇咩？即系讲其他嘢啦，开始。嗰、个女人企喺我后边，佢行翻上嚟，佢系慢慢行上嚟嘅， 系 佢企喺我后边咯。 嗯，直情行到你背脊啊？ 系啊。 啊，佢 feel 到你 我咯， 佢 feel 到你睇到佢应该。 佢系我，佢唔系 feel， 佢系怀疑我睇到。 嗯。 因为我冇正眼同佢，所以我成日讲话，你如果濑咗嘢咧，你觉得你自己见到嗰个唔系人，唔好同佢有 eye contact 咯。 嗯，唔好同千祈 唔好同佢有视线对，有一有眼神接触就出事嘅。 嗯， 我十即呢个经验系十次有十一次都啱嘅。 嗯， 佢其实企咗喺我后边咯，喺度感觉上佢好似系嗰个视线系由上面好似即系俯瞰咁样望住我头壳顶啊。 嗯。 即系可能睇下我几时会拧转望佢啦。咁、我系其实已经嗰个 moment 紧张到手心已经出晒汗咁，背脊系嗰阵已经唔系叫凉气噶啦，嗰阵系嗰阵有冇大家有冇试过起鸡皮咧？ 系 好似一支支针咁样吉起，然之后咧佢喺嗰啲鸡皮嗰啲有啲汗，你喺你逐个毛孔咁样捐入去咯。 嗯， 已经系出紧冷汗啦，我个人开始。 嗯， 咁啊，先唔好讲架车越嚟越快啦，咁啊，心入边梗系喺度祈求快啲到旺角啦，唔该。 嗯。 咁佢企咗我后边一阵嘅，然之后我继续同我朋友倾偈啦。佢系行翻去后边，又隔一阵就行翻上前边咯。即系佢行嚟行去噶，成程都。 即系一系又越过咗你，一系又企喺你后面，一系行到最喺最尾最后嗰安全门。 佢冇越过我，佢系企喺即系我同埋车尾两边行嚟行去咯。 哇！ 咁然之后好唔容易地，终于到咗旺角落车啦。 嗯。 咁我落车嘅时候咧，我下意识我又衰嘅，我拧转望一望啦。 嗯。 佢继续喺架车度， 仲喺架车度冇走到。 冇啊。 哇！ 佢继续企咗喺条走廊度。 诶，唔好理噶啦，落车 走啦。嗱声搭的士，嗰只其实算得好啲，搭的士翻屋企好惊啊。 系。唔系嗰架车应该旺角仲未落晒噶嘛？ 未落晒噶，未落 佐敦噶， 唔系总站噶。 佢应该去佐敦噶嘛？啲车 唔知啦，唔记得啦。总之佢唔系总站啊。 嗯， 佢 咪有旺角有佐敦， 有佐敦都有嘅。 唔记得啦，因为佢唔系总站嚟嘅。佢即刻一劈低我哋两个就好快咁唰一声就洗走咗啦。咁我拧转头望到个车尾嘅时候，嗰、那个白色衫，你白色衫好明显噶嘛，大佬，你仲企喺架车窗入边咯。 白色都好啲啊，着红色你先唔好望。 多谢晒，你细都唔好俾我见到，唔该。 我有一次咧， 着啲发青光嘅，唔好啦，多谢。 有一次咧，我就我个 friend 咧，佢又截车，但系系佢吓亲嘅的士司机，即刻掉头走嘅。 系。 佢咧就嗰晚咧就去喺佢屋企嗰度咧，佢都比较有钱嘅，住嗰啲地方，咁啊 call 车上嚟啦。咁佢架车就嚟到嗰阵时咧，佢就衰咗长头发嘅，因为跳舞啊。咁要梳头嘅，咁你知女仔咧，一系就咁样梳啦，有啲中意耷低个头咁样梳。 系啊系啊，咁样。我自己都会嘅，长头发。 即系佢成棚头发抌晒落嚟，嗰个的士咧，明明咧系洗埋嚟，一见到啫，佢以为夜妈妈撞鬼，十二点几啊！佢嗰晚系，佢嗰晚点解会无端咁夜出街？好似系个 friend 打电话话 食宵夜啦。 唔系食宵夜，佢话佢唔记得咗佢生日定咩嘅，叫佢落去饮嘢。咁佢啊嗱嗱声换件衫，咁啊笠翻件嗰啲松身嗰啲白衫，咁啊出去门口嘅。咁佢唔知架的士嚟紧嘅，咁啊得抌晒头发都梳。 夜妈妈唔好搞啲咁嘅嘢，的士大佬真系多得你唔少啊！ 架车都未停定， 点解佢突然间嗰下即系你知道心脏噶啦，有啲即系心脏特别弱小嗰啲，突然间病发嘅一嘢一埋牙就炒咗埋膊，即系多得你唔少。 系啊，跟住即刻踩人，佢嗰次真系佢真系唔好意思 嘅，踩尽食奶嘅力，快闪咁样入直路。 夜妈妈真系俾佢吓亲，真系。喂，哇，又差唔多够钟啦！一阵我叫咗我女帮我录翻个 set。因为有啲咩啊？有啲讲嗰啲譬如介绍啲 神事啦， 系啦，嗰、那个咩死啦，我都唔记得。 月老 唔系啊，我哋嗰个 segment 叫咩话？ 我哋藏经阁啊， 藏经阁系藏经阁，同埋嗰个读有报料读者报料嗰啲，我会叫佢帮手嘅。咁我哋一阵翻嚟听下佢讲。 美沙同嗰个读友咯，真系 系啊！我哋去广告先。